在新加坡，长期护理员工的基本月薪只有1300多元，外籍员工只有大约850新元，比平均月薪1547元的商店销售员或1738元的私人诊所接待员还要低。相比之下，香港的护理支援 Nursing Aids 员工每个月净收入是3750新元，在澳大利亚就有3290新元。另外，在香港工作的注册护士 Registered Nurse 基本月薪是5950新元，澳大利亚是5780新元，在新加坡呢是大约3000元。虽然这个调查只是向大约250名在本地工作的长期护理员工了解情况和看法，但是联氏基金研究部门主任莱哈巴素指出，这是基金第一次针对长期护理业者进行人力资源有关的调查。调查也发现，新加坡长期护理业近年来虽然开始成功吸引本地员工加入，但和进行比较的四个国家和地区相比，本地疗养院业者还是严重依赖外籍员工，大约70%前线护理员是外国人。然而过半外籍员工在本地受聘只是2年8个月之后就会离开。相比之下，澳大利亚聘请的外籍长期护理员工百分比仅有约30%，日本少于10%，香港和韩国则不超过5%。另外，长期护理工作也没什么吸引力，大概只有30%在医院工作的医疗护理人员愿意考虑到疗养院、日间护理中心和居家护理服务机构工作，约40%外籍员工考虑离开新加坡另谋出路。联氏基金项目总监林文祥指出，无论是本地或外籍员工，薪金水平和员工技能提升机遇是决定长期护理员工去留的两大因素。他因此认为，提高薪金、重新设计工作性质、提供较多灵活性，才能够吸引更多本地人加入长期护理行列，留住能力较好的外籍员工。另外一点就是，在新加坡，公众缺乏对长期护理工作的认识，对这类工作的印象只是停留在照顾行动不便的老人家。所以在新加坡，很多人就希望政府和同行业者积极进行公共教育，改变这种既定印象，吸引更多本地人加入这个行列，就是长期护理工作。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一则新闻就是，根据一项最新的调查发现，提供长期护理支援服务的本地员工工作时间长，职务又繁琐，虽然不缺进修机会，但是他们还是属于低薪一族。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眼下困扰着全球的移民危机。前不久，在中国的《环球时报》上，曾经有读者询问什么是移民，什么又是难民，两者如何区分。眼下欧洲正面临着严峻的难民和移民问题。对此呢，专家的解读是，难民属于被迫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前往其他国家寻求避难的人群。而另一方面，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和生活而自愿选择从一个国家到另一国的人被称为是移民，这类似于人口的流动。形象来说，对于移民来讲，他们试图寻找的是更好的生活环境，而难民呢，可能面对的是人身伤害、囚禁、权利的丧失等等糟糕的情形。不过，在许多情况下，如何界定移民和难民呢，却是非常的复杂。眼下，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经历着难民或者是移民的危机，特别是移民危机，鉴于中东和北非地区冲突的持续增加，贫困问题突出，人口数量呢又在持续增长等因素，像欧洲今后很长时间内都会一直面临着移民的压力。而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关于移民的问题呢，也一次次的成为了公众的关注焦点。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联合国电台的报道，如何应对全球当下的移民危机。 移民危机已经成为全球主要挑战之一，尤其在地中海地区和美墨边境，无数移民为了获得一线更美好生活的希望，不惜付出生命代价，历经千难万险而前往异国他乡。面对愈演愈烈的移民危机，联合国移民机构、国际移民组织肩负着越来越重大的责任，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2018年6月29日，国际移民组织会员国选举来自葡萄牙的安东尼奥·维托里诺担任该组织的下一任总干事。在他的带领下，国际移民组织应如何面对这些挑战，解决摆在世界面前的这一移民难题呢？请听张丽的报道。 6月29日，来自葡萄牙的安东尼奥·维托里奥当选国际移民组织下一任总干事。他将从今年10月1日走马上任，接替担任了两个任期的来自美国的威廉·斯温。斯温在宣布这一决定时向他的继任者表示祝贺。 We have countless men and women of... 国际移民组织有11000多名职员，分布在150个国家的450个地点，他们对其任务和目标十分尽心尽力。新当选的总干事将继承这一点，我对你表示祝贺。 Absolutely pleased to congratulate you and... 维托里诺对自己能够当选表示荣幸。 I feel very honored and privileged. 我感到十分荣幸能够当选总干事一职。在移民政策方面，我们正处在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我们急需开展多边合作，以便对移民流动进行管理，确保其基本权利得到保护，并以可持续的方式在移民和发展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 A close link betwee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在接受联合国新闻专访时，维托里诺谈及了国际移民组织所面临的挑战。 During my candidacy, I made it clear. 在我作为候选人时，我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国际移民组织将成为一个权力下放、灵活并接地气的组织。在管理移徙问题时，它能够响应成员国的要求和需求。第二，随着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全球契约的通过，移民组织将面临新的挑战，包括移民组织与联合国其他专门机构的协调，以加强国际合作。最后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移徙发展之间的联系，将这种关联转化为具体行动十分必要。 维托里诺今年61岁，他曾担任负责司法和内政事务的欧盟专员。在葡萄牙国内，维托里诺在政界和法律界有着卓越的职业生涯。他曾担任葡萄牙议会议员，负责议会事务的国务秘书、宪法法院法官等职务。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担任葡萄牙总理时期，维托里诺曾担任负责总统事务和国防事务的部长。自2005年退出政坛以来，维托里诺成为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还担任我们欧洲智库的总裁，同时多年来一直担任葡萄牙一个主要电视频道的评论员。自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各国一直无法就移民政策达成共识，欧洲各国也已经备受移民问题的困扰。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指出，移民政策与欧盟的命运息息相关。面临这样一种局面，维托里诺作为一个欧洲人，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在这个意义上，我申请这一职位的目的并非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大洲，而是建立桥梁、融合的桥梁，在拥有不同看法的国家之间，在移民来源国、目的地国、移民流动的过境国之间创建共同点，以确保移民流动得到调控，并打击非法移民和人口贩卖。这将表明移民是一个对所有社会，包括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都有利的过程，但最重要的是对移民本身有利。 维托里诺表示，这样的身份给他带来了一种挑战，同时也是其独特的优势。 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认为我具有专业的经验，同时也是葡萄牙人。我认为我有一些能力，可以让我们倾听不同的声音，尊重不同的观点，并推动建立联系。这将有助于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像移民问题这样的政治敏感问题。 其中，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是首个在联合国主持下由政府间谈判所达成的协议。